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好啦，剛才呢就休息期間呢就睇到好多人嘅留言啦。咁啦，首先就大家記住啦，呢、這個一陣間講你消息好重要。由節目開始到而家呢已經有三十人報咗名啦。咁、我哋嘅呢個網聚嘅名額上限呢就四十人嘅啫。而家呢就真係好似呢、這個 我諗節目完之前 走波走地盤一樣啦。係啦，節目完之前就滿㗎啦。咁咧就嗱，大家唔使擔心嘅。如果你係會員咧，我哋就因為反應熱烈，咁咧就會喺農曆新年之前咧，我哋點都好會揀個時間出嚟咧，再搞多一次 啊 呢個網聚嘅。咁就希望大家報今次報唔到嘅咧，因為我諗好多我都話叫大家睇直播㗎啦，係嘛？大家唔睇直播就會 miss 啦。嗱，聽日大家記住睇呢個解圍啦，因為伍海欣咧就會。在節目嗰度咧就會翻翻嚟主持節目嘅，咁就亦都可以講下佢嗰個 今次選舉嘅 經歷啦，係啦，佢一啲嘅觀察啦咁樣。咁咧就大家記住啦，嗱，而家就已經就嚟滿噶啦，咁咧仲剩翻十個位嘅啫，咁就聽日先睇嗰啲就對唔住啦，係，所以就任何嘢都千祈唔好咧，就係話聽日先做啦咁樣。我記得小學寫紀念冊都係咁講嘅，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今待明日，歲月又蹉跎。 哦， 係啦，呢個就係我小學紀念冊，我最中意嘅同學寫俾我的， 即係女仔嚟嘅， 唔一定嘅喎，小學生係嘛？咁咧就呢、這個好似叫明日歌啊。 啊， 我唔知道你有冇讀過細。 有，係 啦，叫明日歌。咁就嗱，翻嚟咧就講啊，另外仲有兩單嘢嘅，其實、就進入呢個低端人口之前，第一單咧就係呢個旺角嘅呢個藐視刑事藐視法庭案咧。就罪名成立，咁咧就第一批嘅即系被告咧就系 认罪嘅， 认罪嘅就系判咗缓刑嘅， 缓刑 同埋罚钱10,000元。 系 嗱，咁咧就，但系我对呢单案仍然系好有意见嘅。呢个法官陈庆伟嘅判决，点解咧？就系咧，因为咧佢其实系比主控啊，即系比呢个律政司系更加收窄咗嗰、那个，即、就、系、是、对嗰个刑事藐视法庭，或者嗰、那个即系、就是、法庭嗰个执达利啊，喺现场啊。乜嘢為之犯法咧？這個 definition， 點解咧？就是、控方就係話咧，你係要證明到嗰啲人咧，其實係有呢個意圖去阻礙執達利清場。咁、但係咧，你睇呢個法官嘅判詞咧，其實佢就係話咧，因為事先咧，大家傳媒咧就已經廣泛地去報導執達利去清場呢件事㗎啦，咁、樣。咁所以咧，任何嘅人。當日在那裡出現、都已經犯了刑事藐視法庭，我就完全不接受，我覺得這件事我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人會出聲的，又是、即是這個陳慶偉我已經不是第一次批評了，已經、我覺得批評他呢絕對是有一個後面有一個很清晰的理據，很多人說批評法官不對，但我講出我的理據是什麼，我理據就是說你不可以 assume 所有人是會看報紙知道那天會有執達利去清場、我相信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真的 絕對會 系嘛？第二，边只系执达利？大家记唔记得嗰日戴住红帽，着住白色 T 恤，写住 I love Hong Kong 30蚊件，喺庙街买嗰啲 T 恤嗰啲人系咩人？ 系啊，我点知道你系执达利啫？ 嗰啲绝对唔会系执达利啦。 嗰啲唔系啊嘛？ 梗系唔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 嗰啲甚至唔系执法人员，唔系法庭人员啦，甚至可能系社团人士添。 啊， 系嘛？你话我去意图阻止嗰阵时候，我喂大佬一班咁嘅人喺度行嚟，喺度话要清场 啊， 而嗰啲嘢。我是曾經是在抗議緊嘅，喺個地方，咁我作出一個反應好正常。嗱，呢個都係律政司就係話你有意圖去阻止咗，但個法官竟然就係話你總之喺嗰度出現就係有問題啦。所以黃浩銘就話點解佢好大機會會佢有信心自己會再度入獄咧，會罪成咧？我覺得就係同呢個官所判嘅嗰個嘅，即係佢判出嚟啊。嗰、那個判詞，我覺得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就係佢比控方更加保守。 總言之，嘅意思你一出現就係已經係犯法啦。 係啊， 簡單嚟講， 你解釋唔到你點解會出現就犯法啦、 你頭先講過兩樣嘢啦。第一，我唔知得唔得咧？我係可能唔知嘛。 點解我會知啫？ 第二，嗰班友仔究竟係咪負責？ 係咪執達利？ 今次 執達利喺邊度咧？ 係咯， 你諗下現場， 我可以唔 知啊？你要留意一下 啊。 第二，佢量刑係咩咧？我覺得啊，你睇下鄭錦滿案，即係上一單啊。 其實最先判咗係鄭錦滿同另外一位姓歐嘅。 嗯， 鄭錦滿係要坐嘅。 嗯， 個原因就係因為個法官又係批評佢話佢上庭又瞌眼瞓啊嘛， 嗯， 又遲到啊嘛， 嗯， 咁另外一個就係態度比較好啲， 嗯， 咁亦都就係判咗緩刑嘅，我記得應該係。 嗯， 咁所以呢，如果以呢个量刑杯标准嘅话，我觉得黄浩铭入狱机会好大。 嗯， 就因为佢第一佢唔认啦。 嗯， 第二就係咩呢，佢已经之前有另外一啲嘅案件判咗入狱啦。 嗯， 咁所以我觉得呢，即係呢个姓陈呢个法官呢，我觉得即係我现场都睇过去审案嘅。 嗯， 我仍然係真係我觉得係佢有时係混淆咗究竟佢係控方主控啦，定係佢係判官 定是法官， 定是法官，即是他是求证定是云家的角色呢，啊啊，有阵时他是云家，有阵时他是求证， 啊， 你说他是求证的时候他是云家，你说他是云家的时候他是求证，即是这些香港的司法界变成这样，我觉得即以我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我觉得是 must be something， 嗯， 但是什么原因我真的 不知道。我觉得个情况就等于好像上次个即姓杨的法官一样，就是说我不理你的心动，我不理你的动机是什么。佢亦都即系而家今次呢个法官咧，姓陈呢个法官咧，就是，我唔理你知唔知，总言之嗰，那个告示系出咗， 系啦， 啊，咁我唔理你知唔知嘅， 唔系咁，当然啦，你得到传媒广泛报道 啊， 我觉得呢个系咪一个理据？我当日喺出现喺嗰度就已经触犯刑事藐视法庭咧， 嗯， 我觉得系完全唔合逻辑，我觉得系，咁所以我对于跟住判呢个刑事藐视法庭案嘅被告咧，我觉得就。即係我都好擔心啊，其實即係好大機會係會入獄嘅，係咁亦都係顯示到咧。我覺得某啲官排某啲案排俾某啲官審，包括當日批出呢，這個即係用私人嘅方式，就係，是，呢個潮聯， 嗯， 去申請呢， 這個又係一個問題啦。 的士商會去申請用私人方式去申請一個咁樣嘅禁制令，啊，我覺得亦都有問題嘅。其實 所以我嘅意見係咁嘅，即係我會明白呢個法官所講嘅，佢話我就。不可以考慮你知不知道啦，去，啊，不考慮一樣嘢。但是其實我覺得在執行呢個執達利呢個過程當中，因為執達利執行嘅過程當中出現嘅一種嘅狀況，你不可以不考慮嘅，哦。我就覺得你不可以完全不考慮個現場環境嘅，哦。 同埋你坦白講，我覺得即係佢就算講話，總之已經得到傳媒廣泛報導呢樣嘢啊。喂，即係我覺得係匪夷所思嘅。你點解 assume，啊，當日喺呢，這個？旺角現場出現嗰啲人一定知道當日就係清場， 嗯，所以咧依，這個咧，如果佢咁嘅判詞，即係話有機會香港咧就會動，香港人就會動輒得救嘅，即係話咧，如果嗰個法庭宣布咗一樣嘢，哦，你一去到嗰度，我唔理你，我淨係唔理你知唔知？ 我冇做嘢都好，你企喺度就已經犯法， 就已經犯法啦。即係佢依個判詞嘅先例咧， 刑事藐視法庭 係啦，佢依個判詞嘅先例咧個恐怖之處喺呢一度，我唔理你知唔知嘅。第一， 我亦都你一定知啊！佢话 我当你一定知。第二，我唔会考虑喺现场呢个所谓执达利嘅执行嘅过程当中出现嘅一啲嘅状况。 喂，同埋我成日都话法庭判决，如果刑事罪行嘅话，系刑事藐视法庭呢个刑事罪行系，坐监嘅，要唔系民事藐视。好啦，咁你好简单就系话，你唔系要 proof 佢有一个动机或者一个行动啊，甚至系有一个具体嘅行动，去阻挠法庭嗰个意志去执行嘅咩？系，嘛？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將個網啊係放到好 闊 嘅， 而家個網。 咁所以好多人就話：，誒，呢件事好似大家已經淡忘，淨係關心嗰啲十三加三出咗獄嗰啲人。但我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值得大家關注嘅一個， 即 係 而家好明顯， 其實呢個判出嚟呢樣嘢， 我覺得即係而家司法界咧進入咗一個叫嚴刑峻法，即係配合呢個習近平主席嗰個嘅，即係之前所講三權合作咯。即系我觉得而家个形个形势系好似， 唔到你唔敢谂啊，系啊，真系嘅， 唔到你唔敢谂噶， 系啦。咁就另外一单就花生嘢嚟嘅，其实就系咧呢个津理集团上市， 嗯， 就系，呢个香港补习社补习天王，咁咧就上市嘅文件里边申请，原来发觉佢嘅头号补习师嘅收入三年1.1亿， 啊， 就甚至系多过集团嘅利润9000万。我估就係呢個中文嘅升級導師，呢個姓林嘅林日欣啦，我諗係 啊 咁，啊，但係最好笑係咩咧？喺上市嘅文件裏邊披露咗呢個香港另一位升級嘅青年學者沈旭輝咧， 沈旭輝係非執行董事， 非執董就每年就鬥50万嘅。哇，大佬，我話即係唔怪之得年青人真係咁鬼即係急功近利嘅，真係 嗯。 你諗下，你牛津翻嚟又耶魯又牛津搞一大輪，原來屌係嗰啲咁嘅。補習天王， 嗯， 呢啲公司嘅非執董， 嗯， 就是賺緊呢啲咁嘅錢。 嗯， 我唔知啦，佢一路擺出嚟都係一個國際級嘅國際關係學者， 唔係國際研國際關係研究者啫。 係啦，就離開香港嗰陣時候，鬼死咁高調，又話香港未來嗰十年都唔需要我。我成日心諗，其實曾幾何時需要過你呢？ 嗯， 係嘛？咁就結婚就搞到 哇，好犀利喎！結婚 嗰場結婚就我估 好多俾好多政界 特首、特首候選人、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左中右政黨頭目，再加全港嘅評論員，除咗我唔去 啊，即係有請你，你唔去， 但我都有被出席嘅。 啊！被出席啊！ 被出席嘅意思即系佢嗰个婚礼嘅 floor plan 就写咗我的名嘅。 哦哦哦！ 咁个 floor plan 嗰本嘢唔知俾边个，交俾边个啦。总之就是我发赫然发现我的名喺度。 哦， 咁啊算系被出席。其实我冇去过，个原因就系我衬唔起嗰啲人。其实，我亦都衬唔起呢个新郎哥。 低端啊嘛， 自惭形秽，我哋啲低端人物、失业人士，其实系。咁啊，低端人物咁就即系唔应该去黐啲金腔啊嘛。咁但系嗱，我觉得。大家終於睇清楚，其實香港人就係咁噶啦，口同心，即係身體係最誠實嘅。其實無論講到自己嘅志向幾咁遠大，搞國際關係乜都好啦，最終都係舐呢啲補習集團嘅錢嘅。其實，即係等於好多建制派咧，最終咧其實都係舐緊嗰啲大陸上市公司非執董，嗰啲超支，特別係超支最犀利嗰啲公司啊，承建緊政府鉛水公屋啊，嗰啲嘅大白象工程啊，嗰啲咧，嗰啲非執董啊，包括係呢、這個天價供水俾香港嘅粵港投資咧，嗰啲非執董，大家睇下最近我講同阿咖喱飯講完之後，有人抄咗個粵海集團非執董俾我哋睇，全部都係建制派嗰啲大媽耍嚟，即係代 我 攞緊暗口費嘅其實。 即係而家香港咧，我諗嗰個好清晰㗎啦， 個腐爛嘅程度啊， 個腐爛程度同埋你如果想要即係所謂嘅發達啊，你想要即係叫喺一個成有咩嘅所謂嘅政治成就啊咁樣，你就知道行咩路㗎啦。即係咧， 我知道，知道 啊，已經好清楚。我覺得依個價值觀念咧，而家我作為父母咧，就好難咧，即係去 即係如果我肯 教子女 嘅，不如唔好搞農津二育，因為搞呢個城寨補習集團 啊，你就真係啦，上市啦，即刻 冇人讀啊，一個都冇啊，話俾你聽，學埋我哋嗰啲咁嘅嘢。 我啱啱想講， 搭親都錯啊，大佬。 人哋津理就而家上市啦，你又講咗上市講咗幾年噶啦、 啊？有嘅喺地府上市啊有。咁啊嗱，就翻翻嚟今晚嘅呢個主題啦，呢、這個低端人口事件。咁咧就鄰國咧就發生呢個排華事件啊。 係。 咁咧就計呢、這個60年代印尼排華啦， 真係好少。 馬來西亞排華啦，同埋早前喺呢個意大利嘅 Prado 同埋西班牙嘅地方出現排華之外咧，最新出現排華嘅城市咧就係北京。 北京。係。北京城。 北京城竟然出現呢個排華。 嗱，我就唔 assume 咧，大家一定知道呢個新聞。我約略講下啦，就話説咧，呢個11月初嗰陣時候，係咪11月初咁上下時間啦？仲喺11月就發生咗一個嘅喺北京城裏面一個叫大興嘅地方咧，就發現一個火災。依、這個火災嘅地點咧，就有好多嗰啲所謂喺外來人口入嚟喺嗰度住嘅工人，啲低端人口就喺嗰度住。就話説咧，就死咗19人。不過咧，啲網上嘅傳聞就話應該唔止19人，總之係死咗一班人。咁又跟住咧就犀利啦！呢、這個北京城嘅領導咧就下達指令，就要咧嚴肅處理呢個安全嘅問題。咁點樣處理咧？點樣安全問題點處理？ 三日之內 將嗰啲 趕曬出去， 趕曬走， 劈曬啲樓，劈曬啲家當， 係啦， 劈曬出街。 3日之內，咁又跟住咧，涉及嘅人口有10萬人。涉及嘅人口有10萬人，又跟住咧，佢仲好似暴起咁樣樣，喺呢幾日之內咧， 整治咗幾多個？ 整啲安全 隱 患啊， 隱患 啊！但係咧，有10萬個人，佢係可以我理得你。總言之，3日之內你要負責咩咧？執拾細軟，揾屋搬，揾地方搬，然後跟住咧就搬走啦咁樣。3日之內限你，唔理你點樣樣。跟住咧，你睇翻啲片咧，真係心都噏埋。啲人 天寒地 凍，你要我搬唔緊要，你叫我搬唔緊要，我搬去邊啊？喂、 啊， 你政府要解決一個問題，我搬去邊？佢話即係基本上啲警察咧、公安都答唔到呢個問題。佢都話我唔係唔願意搬啊，即係話你叫我搬，我咪搬咯。你話俾我聽，我搬去邊先得㗎？ 有啲就縮喺提款機嘅中心 啊， 即係而家 冇錯啦。而家天寒地凍， 天寒地凍匿喺嗰啲提款機嗰啲門裏邊，遲早俾人趕埋添。我話俾你聽 啊，仲有啲嘅志願組織就話願意收留佢哋，唔俾，唔可以。 嗱，呢個就係叫做咩低端人口，即係驅趕低端人口政策。而家咧，官方就否認，只係話清除治安同埋呢個消防隱患、安全隱患。嗱，事源係咩呢？ 事源就是 Donald Trump 訪華的時候，不是你剛才說的那個地方，而是大興區另外一個地方發生火災。 是 咁呢，當時呢個習總就大怒，就係話呢場火究竟係為乜而燒， 嗯， 就懷疑有陰謀添啊， 嗯， 咁就責成呢個頭馬，就係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就去執法。咁呢嗱，但係呢過去嗰十年呢，所謂呢個農民進城工啊，呢啲嘅低端人口啊，叫做就一路以嚟呢都係成為北京市啊佢哋覺得要治理嘅 一班人嚟嘅。咁然後今次就借頭借路，我覺得其實係借住呢個咁樣嘅火災事件同埋習總發難咧，咁大家就做嘢啦。你見到嘅大陸咧，嗰啲民警好、公安好、城管好咧，一定係後面有一個政治壓力落去咧，佢先至去到咁盡，去到咁絕嘅。如果唔係嘅話，佢會孭飛噶嘛，佢孭鍋噶嘛。好啦，嗱喺咁樣嘅高壓嘅情況底下，維權律師已經701大抓捕捉曬啦，而家又軟禁嘅軟禁，監視嘅監視都好啦。但是你見到大陸在北京裏面的學者 仍然有些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企出來就聯署上書，就是說喂大佬，你不可以這樣不人道地去驅趕那些即是民工的，這樣 超越底線， 就是，你想想他以前已經用盡方法，第一這個就牽涉到中共，第一北京城的發展，第二個戶籍制度的不公平，是不是北京城的發展今天這個惡果是何時造成的呢？就是當年毛澤東否決這個梁思成，包括這個彭真否决呢个梁思成，就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建筑师林徽因的老公，就是梁启超的仔，就是当时提出什么呢？将北京城的中心搬去城西，然后整个北京城墙、整个旧北京城保存下来，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发一个城的中心，完全是 make sense。 make sense。 这样的话，他就说可以保存了一个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帝都，完整地将北京城墙保存下来。但當時毛澤東就話：我要企喺天安門城樓，户户建煙通，將重工業中心擺喺舊北京城。所以第一步就拆毀咗北京城牆，成個北京城牆拆毀。第二，聽從蘇聯專家意見，成個北京城市規劃就係以故宮為中心，同莫斯科一樣。我一次去莫斯科落大雪，就係喺莫斯科嘅二環路裏邊咧，塞車塞咗3小時。一模一樣，就是按蘇聯專家的建議，用環形公路來建那個的公路系統，就是二環、三環、四環，你就撲街了。如果是這樣，在個環裏面你不是輻射性出去嘛，結果環那些接合點啊，就全部成為塞車， 大塞車。 我在北京做過一段時間，即工作過一段時間，是真的頂不順的。就算很簡單，我一次約了陳冠中由這個金魚胡同，即是馬會的會所那條街，即係都係近中南海，喺金魚胡同，本來係10分鐘嘅車程，去呢個建國建外蘇豪，結果個的士行咗1小時都去唔到，咁去到陳冠中當然走咗啦，塞車塞足1小時，即係呢個就係我諗每一個北京人佢嘅頭痛嘅地方。但係大家諗翻轉頭，其實嗰啲民工係代罪羔羊嚟嘅，首先錯誤嘅就係冇人夠膽去改變。这个由苏联专家定低的一个昂居到镇的城市规划，莫斯科如是，北京如是，好了，你现在去到六环七环是解决不到核心城区那个挤塞问题的，其实因为你的道路就是这样一个圈一个圈的， 你要出去有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圈出去， 一个圈一个圈圈出去，那圈与圈接合点就塞车， 真的昂居到 这个必然的 common sense， 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好了，就北京市民就将个怨气发泄在民工那里。喂，坦白讲，2008年京澳，你冇呢啲民工，你个鸟巢可以起到咁大嘅建设，咁多嘅京澳呢啲咁样嘅建筑物，包括咁多嘅工地里边起嘅新建筑，系大量嘅工商，呢啲施工队冇劳工保障，冇工业安全，牺牲咗几多民工嘅命去换翻嚟嘅城市建设。你而家就话嗰啲叫低端人口，你话扑街到咁， 仲有 呢个名字已经扑街，话俾你听。 仲有系因为呢一啲咁嘅低端人口咧，佢哋冇户籍咧，所以愿意接受一个非常之可耻嘅人工， 冇医疗，冇福利，仔女读书而家系咩咧？就算好多我认识嘅 NGO 愿意喺北大读完书，去做一啲 NGO 嘅组织，去提供免费嘅教育俾民工嘅仔女，政府都禁止，点解咧？他要趕走那班人，當你的仔女沒辦法在北京城生活，沒辦法讀書，沒辦法看醫生的時候，你就要走咯。 他要你的勞動力， 他要你的廉價勞動力完了之後 就要趕你走嘛，你不可以令他 安好安舒咁留喺度嘛。 我就 话 呢 代一代 对人嘅做法，我就谂翻起当日石硖尾大火，嗰啲全部都系低端人口。以今日共产党嘅标准啊，香港六七十年代全部都系游水落嚟嘅低端人口。英国佬做咗啲乜嘢呢？就系、是、起徙置区，安置佢哋，然后发生大火之后，将嗰啲木屋区嘅居民徙置，就系咁嘅意思咩 ？resettle。reset 一個中即係佢叫中途站 房屋嚟嘅， 係啦， 諗住將來再有新嘅公屋就起俾佢哋， 係啦。 所以1972年麥理浩就提出10年建屋計劃，就將呢啲低端人口由徙置區再轉去公屋區。我屋企就係咁樣噶啦。 嗯， 呢、這個就係1960年代港英殖民地點樣對待低端人口嘅方法。有冇攞英軍揸住支槍將佢哋驅趕翻去梧桐河、梧桐山，然後將佢哋驅趕翻去華界啊？ 港英政府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不理你呢，总之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那时候有个抵旅政策。 是啦，你总之来到。 我给户口你的。 你过 了市区。 入了市区了。喂，我不可以不处理你的。那我不可以说现在你就说北京政府就说我已经解除了几多千个的安全隐患。我告诉你，你10万个人现在你赶走去之后呢，你北京城有10万个安全隐患。 是啊。 但是英国政府就不会这样处理法的。就是什么呢？佢就係首先好似你講啦，喂，你點都要處理㗎。如果你唔處理佢，你散落一地嘅時候，就好似一啲嗱，我唔係想用呢個比喻，但係事實上就係話，你等於好似個曱甴咁樣樣。喂，你噴咗之後，佢咪四散咯？係咪四散咯？即係話，其實你而家北京政府嗰個處理手法既不人道，亦都係一個叫行政管理嗰方面咧，係非常之不智嘅，係非常不智。你既係取唔得民心。但是这10万个人老实咁讲，你就逼佢咩？逼虎跳墙。呢一班人完全冇户籍。嗱、陈冠中写过一本书叫《攞命》。攞命即係剩返条命。呢一班人你唔俾户籍佢。然后跟住你而家呢天寒地冻果你唔俾地方佢住。3日之内将佢所有嘅家当全部消灭。 喂，大佬咩人嚟嘅？我覺得 咁你而家剩翻條命嘅啫喎。 你話大陸網民都頂唔順啦，就話當年納粹黨衛軍去驅逐猶太人 啊， 我都心諗嗰、那個係一個種族對另外一個種族嘅壓迫，就係、是、日耳曼民族對猶太民族嘅壓迫。而家係排華 啊， 而家係華人對華人嘅壓迫啊。大佬有冇一個國家係咁樣自己？就算你話緬甸啊，點樣去虐待嗰啲羅興亞人啊？佢都係一個所謂孟加拉過嚟嘅移民。一个种族不同宗教的人同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斗争那个仇恨。现在是自己中国人将那些基层的人列为低端人口。 嗯、 当年这个户籍制度温家宝讲过话要取消，现在还有没有下文？ 没晒。 有没有下文？这个户籍制度永远将农民绑在土地里面剥削他们。 有很多的中国的学者都已经提出这个户籍的制度其实基本上是只会产生一个管治的问题。因为你有咁多人呢，其实你好多外省啊四周围去嘅时候，你令到佢係处一个叫做不公平嘅状态之下呢，其实呢个先至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呢，你如果睇陈冠中嘅攞命呢，好多嗰啲叫所谓不法之徒就係呢啲人㗎喎。 喂，同埋好简单。 佢慢慢佢就冇办法㗎喇，为求生存。 你从来都唔处理佢哋。我就话当年我哋喺徙置区长大嘅人，我相信我哋好多听众都经历过呢啲生活。是佢个设施系差嘅，冇厕所，冇系用公共厕所，冇浴室，冇厨房，厨房喺条走廊嗰度，嗰、那个浴室都系喺公共浴室嚟嘅，水房都系公共嘅，冇私家水喉嘅，但系起码佢都有个基本嘅管理， 嗯， 有个基本嘅管理，即系话嗰啲嘅，譬如防火啊等等嗰啲咁嘅嘢，然后有呢个嘅即系公共权力喺里边，譬如警察啊等等呢啲咁嘅嘢，系好多时系成为治安黑点嚟嘅。牛头角下村、黄大仙下村、东头村、石硖尾、横头磡，全部都是当时的潮籍黑帮的活动的地方。我哋细个系见不少呢啲嘢。但是呢个就是他在有限的范围里面用公共资源去做了基本的嘢，而等你在里面当然有很多是变成系即系黑帮等等，但亦都有一有系咁样，有啲人是 upward mobility。上咗去， 就算我覺得黑幫咧，你港英政府過去嘅做法咧，除咗係提供一個即係比較叫低叫有限嘅一啲支援俾佢啦 ，basic need 啦， 你就算成為黑幫都好，佢有個地步揾佢啊嘛。你而家北京呢啲好，或者係其他嘅城市好，呢啲所謂攞命人士咧，你係 流動人口， 係活動流動人口，活動人口，你揾唔到佢嘅地步㗎。 你是完全我你所讲的安全隐患，你而家做紧嘅将佢哋赶尽杀绝咧，就系为呢啲嘅城市造成好大嘅治安隐患。 我就系话呢个系一个好荒诞嘅嘢嚟嘅。十九大习近平就话为中国人建立一个美好嘅生活，然后美好生活就系将嗰啲你觉得污糟邋遢、藏污纳垢嘅嘢，全部喺你眼前消灭。 啊！ 但你系消灭咗佢之后咧，喺你眼前消灭咗啫，嗰样嘢去咗边咧？你唔理啦。我就话好简单。我曾經睇過一個研究，就係話喺七環以外嗰啲嘅所謂城中村，其實佢而家處理嗰啲好多時係介乎於城市與河北省邊界嗰啲地方嚟嘅，即係已經係去到北京市外圍，同河北省通州啊嗰啲豐台啊嗰啲邊界嗰啲地方。其實大量嘅城市排出嘅廢物咧，就去咗嗰啲地方咧，變咗廢物院子啊，就去做垃圾分類。而呢啲民工咧就係從事垃圾分類，所以佢點解會叫做低端人口係有原因嘅，污糟邋遢啊嘛。 而且唔係嗱，佢而家咧，我都補充一句，中國政府而家就聲稱就否認否認 冇低端人口呢個講法。 係喺佢喺2016年開始咧，多個嘅政策文件當中係有呢個 terms 嘅。 梗係有啦， 多個政策文件 係 有呢個 terms 喺度。 就係佢原本嘅意思咧，就係話係從事一啲低端工作嘅人口、就為之低端人口。 啊、 就係話譬如咩咧，做啲垃圾分類啊。即係做廢物回收啊呢啲， 但係佢亦都喺呢啲政策文件當中咧，視之為 problem， 視之為係問題嚟嘅，要處理嘅問題。低端人口， 喂大佬，佢係幫你城市裏邊嘅中產消化緊你哋排出嘅廢物啊嘛，係、由佢哋落人手去分，分嗰啲污糟邋遢嗰啲廚餘啊嗰啲咁嘅嘢，好啦，然後賺取微薄嘅收入，喺裏邊揾到一啲有價值嘅嘢就攞去賣，喺馬尼拉叫垃圾山，喺北京就係叫廢物院子呢啲，佢而家就視為安全隱患。就係喐呢啲咁嘅油。 要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有好多學者已經提出咗，就係話取消户籍制。取消户籍制咧，一個城市咧就自然流動。 嗱，佢仲我更加唔敢。 係啊，佢而家唔敢啊。 佢咪大量流入城市咯，咪變成墨西哥城啊、孟買啊、馬尼拉啊呢啲咁咯，貧民窟啊。 啊， 佢要靚啊嘛，要威啊嘛，佢要俾 Donald Trump 睇到嘅北京就係一個哇，大佬，我哋中國夢嘅城市。好啦，其實嗰堂係景嚟嘅。佢將後面嗰啲嘢掃曬落地氈底， 係咪掃？ 呢個同呢個邵氏影城係一樣嘅，係嘛？哇！嗰個豪宅裏邊其實係搭出嚟嘅佈景嚟嘅。 其實你如果選擇一個所謂俾佢流動嘅話咧，自由流動嘅話咧，佢揾唔到食就走噶啦，佢又會去你唔係佢會揾唔到食佢就走。我就好同意今日我睇嘅一篇文章佢講咧，就話人口從來係咩咧？人一個城市嘅經濟唔會因為人口多而差，而只會人口少嚟差嘅。即係譬如舉例，勞工又不足啊，諸如此類。頭先咪講咯，呢啲咁嘅所謂你稱之為低端人口，佢某個程度上係幫你係連早餐啊，你北京人有冇得食早餐啊，都係呢啲咁靠啲低端人口去賣一啲佢所謂嘅嗰啲白粥啊嗰啲嘅油條俾你食。 好簡單，我就話香港一樣，啲人笑嗰啲淡仔嗰啲即係內地嚟嘅，即係淡仔米線啊，嗰啲咩麥演二蛋啊嗰啲咧，嗰啲口音咧。呢啲新移民咪就係嚟到之後投身於低端服務業嘅咯，係咪？如果你 咁呢個六十年代開始香港 一路以嚟開始，港英政府就好簡單，你底裏政策，你咪去新蒲崗揾工咯，自己。香港嘅世界工廠就係咁嚟嘅咯。 嗰陣時候啊，我喺住喺長沙灣嘅時候，喺深水埗就一班嘅所謂嘅地踎就踎喺度，日日 等 工， 等 工 頭嚟招工。 唉，十個咁啊上課，上課車開工。 咪就係咁咯， 又係咁嘅景象。 所謂香港獅子山下故事有幾奇蹟啫？咪就係呢啲低端人口，中國嘅經濟奇蹟，亦都係由呢啲低端人口去創造。坦白講，你冇個户籍制度去剝削呢啲農民工，又何來中國會成為世界工廠咧？淘寶而家嗰啲賤賣嗰啲貨，嗰啲咩義烏小商品啊，一路嗰啲生產嗰啲係咩人咧？係嘛？呢啲就係你官方口中嘅低端人口。就温家寶都識得講啦，用出口幾十億個 T 恤先換到一架 Airbus、 啊、 你就係靠呢啲低端人口嘅廉價勞工，俾外商嚟剝削，俾國家企業嚟剝削，係咁樣嚟去賺取外匯。好啦，而家跟住你就話啊，呢啲撲街嚟嘅，你嫌你整污糟我身光頸靚啦，我而家朝陽區嘅群眾咧就中意揸 Audi 嘅，係嘛？你呢啲咁樣嘅乞衣爛身爛世，就唔該你翻屋企啦，咁攀佢哋走，你攀佢哋走。這個已經是官方驅逐政策，有人說比喻納稅我都是對的，為什麼呢？這個就是 eliminate 一些人在個城市裏面、當初你記不記得納稅黨其實他不是用種族的理由去針對猶太人、他是說他們骯髒邋遢、 即係拍埋啲紀錄片，好多老鼠啊等等，然後咩咧？做生意唔老實，成日呃人錢啊等等，係咁樣嚟去抹黑咗猶太人先。所以點解德國嘅中產係唔出聲咧？對於黨衛軍去驅逐猶太人嗰陣時，喂，你而家其實每一日官方都係抹黑緊佢哋嘅喎，抹黑緊呢啲外來嘅農民進城嘅民工又好。或者是民工的第二代，有些其實已經生活了很久，一路攞。 所以今天我都話看一篇文章，有一個人講得很啱，你不要看現在他驅趕低端人口，他遲些就會驅趕你中端人口。這個即是話的意思是什麼？你不要看今天好像你們所說啱啦，污糟邋遢啊。 問題是低端是可以搬龍門的嘛。 現在他的操作方式是完全三日我不理你什麼東西，是夾硬來的。是夾硬嚟嘅，我唔理你究竟係你冇地方住啊，諸如此類呢啲，甚至講真，我會懷疑就係話你用乜嘢嘅法例嚟去將呢啲人嗰個嘅所謂嘅居住嘅地方嗰個權利都冇埋。喂，究竟根據中國邊條憲法啊？邊條中國憲法 可依嘅？佢而家係完全冇法可依嘅，佢咁樣去驅趕佢哋 啊， 係完全冇法律基礎。 就只因為我覺得。呢、這個亦都令 行政手段嚟噶。 另一個恐怖地方咩咧？就係、是、因為習近平，哇，覺得喂大問題、啊，又跟住咩啊？喂，我唔知道今次係咪一個政治嘅即係恐襲咯，陰謀嚟嘅喎，咁樣 層層加碼咯。 喂，你知啦，佢而家安全好咁好低嘅啫嘛，呢、這個習近平。咁然後跟住落咗個指示，又下低啲人就話唔得。嗱，總言之，習主席落咗個指示，就因為咩咧？佢懷疑當中有一啲政治陰謀喺背後 製造事件啊，製 造事件。 Donald Trump 訪華， 於是就唔理法例，唔理人道，諸如此類。 搞運動 啊！咁樣做落去。喂，呢、這個仲有而家你睇到點解可以咁樣三日之內稱叫做驅趕十萬人？呢、這個情況點解會發生？就係、是、連嗰個嘅制約機制都冇曬啦！而家即係話咧，中國裡面啊。是可以而家做出一件咁嘅事，係完全冇制約機制。 喂，點解你同緬甸驅趕嗰啲羅興亞難民有咩分別啫？我覺得 冇制約機制噶啦，而家。 喂，大佬，你緬甸走去驅趕嗰啲羅興亞，即係孟加拉嗰啲難民啊，你都係話佢第二個國家走入嚟啊？喂，大佬，人哋嘅上一代嘅民工，你城市建設邊一個唔係靠上一代嘅農民工？係嘛？入到去城市裏邊住嘅、食嘅、衞生、醫療、教育。因为户籍制度而令到他们没办法认 title 的。啊、根本就这个已经是一个歧视来的了已经是。 是。不止。 你还要起埋个这样的 term， 我就说没有人性就是这样。低端人口等于希特拉当年污蔑犹太人说他们污糟邋遢一模一样。什么叫低端呢？ 你住在朝阳区那些人有几高端呢？ 嗯。 是吗？你班友，你班中产做共产党的帮凶就沉默咯。 嗯。 是吗？你何慧芳出来告诉你很快就被共产党整治。 嗯。 即系而家联署嗰班学者， 嗯， 好快俾共产党喐噶， 系啊， 佢收完呢单嘢降咗温之后咧，佢就喐佢哋噶啦。 系啊，呢、這个都几，我觉得系担心嘅，亦都相信系会发生啦。即系因为而家个习近平年代呢、這个所谓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咧，其实唔使咁长啊，简单嚟讲就系叫做咩咧？极权，两个字讲完， 一个字讲完 啊， 绝 绝。 真系噶，乜嘢都做到最絕， 乜嘢都做到絕， 去到最盡，用搞運動嘅方式嚟做城市管理呢樣嘢，中共消失咗成三十年， 好耐啦。 係只有毛澤東年代大躍進，記唔記得嗰陣時話要全國殺麻雀？ 嗯， 係咁樣搞運動嘅方式，全部農民攞埋啲棒棒罐罐，走去敲敲啊，發出呢個噪音， 嗯， 係令到啲麻雀飛到攰到咧，係冇辦法。然後跌咗落嚟啊，係咁樣啊，係咁樣殺麻雀啊，因為佢係害蟲嘛。而家咪一樣，嗰啲就係害蟲嚟噶嘛，嗰啲低端人口係害蟲啊嘛，咪、可以三日之內劈曬啲嘢出去，我理得你死。 仲有呢十萬個被驅趕嘅人當中，有啲咧係有業權嘅，即係點解 佢咪用各種理由話你嗰個防火乜乜嘢唔合格咯？ 係啊。但是我都話啦，而家個情況我 跟住最好笑啊！三日之後鏟埋你嗰個 building 添啊， 鏟埋你有業權嘅 building。嗱呢一個咧，我覺得就係話，今次嘅事件嘅惡劣程度咧，又已經又去到另一個 level 啦，去到另一個 level。你所謂嘅依法治國，你依咩法啊？而家你而家依咩法啊？ 嗰班聯署嗰班人就問佢咯，你冇法可依嘅喎。 係啊， 你依咩法啊？ 咁又跟住我啦，你亦都睇到係因為一個嘅領導人嘅政治恐懼症觸動。 又跟住要令到10万个人民被驱赶，又跟住完全无法可依嘅情况之下去取缔人哋嘅产权。 同埋，我觉得大陆人自己对呢样嘢沉默，嗰个先恐怖。点解佢哋会成为共产党嘅帮凶呢？就因为佢觉得我就想 enjoy 一个优质嘅美好生活嘅环境。你呢班友咧就低質素嘅人， 咁所以唔理法律咯， 就完全基本上係沉默唔出聲啊！你明唔明？我就話呢樣嘢， 就鏟你， 大家唔好淨係食花生啊！遲早會發生喺香港嘅， 嗯， 真係噶！你而家咩大灣區啊？當時梁振英準備叫財委會攞錢去南沙俾香港完啲計劃，係低端人口， 係香港人而家咪低端人口咯，叫你走噶嘛！ 你 而家成個政府都叫你走啊嘛！你年青人走啦， 你唔妥咪走咯，係咯，你唔中意咪走咯，係咁噶啦，咁啊嘛。跟住仲有咩咧？第二種低端人口咪就係經濟上基層嘅人咯，係嘛？你住唔起噶啦，係嘛？將來就要治安新聞賣俾你，你邊度買得起啫？係嘛？講咗阿林鄭 講曬啊， 建屋指標 cap 咗啦嘛，已經係80万。 我覺得大家唔好再對林鄭有任何希冀啦。除咗 所以你話佢民望升咧，我抵 Q 死嘅第二日。到佢驅趕到你嗰陣時咧，你呢班友支持林鄭嘅話咧，坦白講，我係唔受佢影響嘅。 啊， 係嘛？但係你呢班友咧，越係基層嘅人咧，舐咗啲福利咧。然後支持林鄭咧，最後尾驅趕你嗰陣時，冇人幫你。 我想講啦，林鄭月娥咧，其實個真面目已經係非常之清楚。我唔知點解呢個民調當中仍然佢嗰個民望係會高升， 因為點解學歷越高越後生， 越後生就反感啦，反感啦，即係我哋啲聽眾啦。即係話咧，嗱，我話咧喺今次一地兩檢嘅事件當中，佢竟然今日講就係點解唔同香港人講出究竟你同呢個嘅咩政府啊嗰、那個係咪講廣東省政府？嗰、那個協議係乜嘢？內容係乜嘢嘢啊？咁樣佢話嗰個意思就 等、是、 人大通過咗，咁我咪先至講咯。 同埋人大通過已經係法理基礎咯。 咁你講嚟做咩啫？我嘅意思就話你777今次個態度顯示出係咩咧？就係你根本唔 care 有關香港人嘅意見。你除咗唔做諮詢之外，你而家連嗰個嘅協議同廣東省政府嘅協議，你都話等人大通過先啦。喂，等人大通過你講嚟。有 Q 用咩？你不如唔好讲。 我觉得好简单，所有嘅嘢协助中央嘅意志咧，其实佢已经根本就唔将香港人放在 直情唔将你放在眼内啦。 你睇呢个咩19大宣讲团，整个咁嘅冷容，我先头以为周容劲啦，条周都用埋，点知呢个叫冷容？ 冷容，不过容咧就真系嗰个容喎、啊，容说个容喎、 啊。系啦，咁咧就嚟就其实坦白讲，嗰啲19大嘅咩精神，其实全部都系党八股废话嚟嘅。但系佢特登要摆个咁嘅姿态出嚟，就系揾一个蛋散叫做文献室嘅研究主任，然后你200几个特区嘅高官坐喺度就抄笔记， 嗯， 你见到咪画面，你觉得系咪一国两制嘅轮亡？ 喂，系 喂，大佬，共产党喺一国两制里边系应该冇角色嘅，喺香港呢一制里边， 嗱，千祈唔好俾咧777咧，又系佢嗰啲嘅官话嚟蒙骗你，系第一次噶，因为点解咧？过去所谓呢啲咁嘅十。啲咁嘅代表团啊，我哋叫做18大、17大、16大之后咧，去巡即系去各区嗰度去 冇嚟香港宣讲， 系冇嚟香港噶，系中国嘅城市。 香港就变成今次咧就系视为直辖区嘅其中一员啦，就唔系一国两制嘅特区。 而家咪正式 include 咗落去咯，用呢个嘅姿态嚟话俾你听。 以往就好简单，我所理解嘅咧，以往就系中央会下达一份文件俾特首，特首睇完嗰份文件就会喺呢、這个。即係召開呢個局長、司局長嘅會議，然後咧就向司局長同埋常任秘書長咧就讀嗰份嘅文件，咁就完嘅啦。 係啦，唔會有啲咁嘅代表 團。今次點解唔用呢個方法咧？正正就係要第一矮化你特區政府，整個咁嘅冷容落嚟。大佬講埋曬啲黨八股，同李飛入學校直播係一模一樣。其實佢係要擺個姿態，呢個政治姿態係矮化你特區。 嗯。 佢自己都講得好清楚㗎， 嗯， 係咪？佢冇用矮化呢個字啫嘛， 嗯， 係咪？咪顯示一國咯，個地位咯， 嗯， 將來陸續有來，你頭先講一地兩檢亦都係一樣， 嗯， 一國決定嘅嘢幾時輪到立法會話事 ？Exactly 就係咁啫嘛， 就係咁啫嘛， 係啦，就係用呢種咁嘅態度咯， 啊， 所以我話你話驅趕低端人口呢個政策，啊，淨係北京大家翹埋啦，跟住寧波，跟住深圳 嚟到香港啦， 喂。香港已經做緊啦，一樣 做緊， 一樣係 一地兩檢咪就係依啲嘢啫嘛。 如果唔係，點解要喺大灣區將呢啲人叫你趕去大灣區啫、 啊？ 你喺香港發展唔到，咪翻大陸發展咯。我心諗香港都已經揾唔到食，你翻去呢個龍潭虎穴，翻去大陸呢個咁樣嘅森林定律嘅地方，你呢班香港人咪等於羊入虎群 系嘛？ 嗯， 你揾到食咩？我真系唔信，真系。 我觉得咧，嗰、那个意识形态系一模一样，一地两检亦都系我哋称之为各地两检，都系一样，就系话点到你话事啫？香港系我嘅，我要你， 我要边忽就 边忽，咪边忽咯。 人大通过就系法律基础啊嘛，系嘛？ 使乜你香港人即系咨询你香港人，或者话俾你听个协议嘅内容啫？ 咁啊，总有一班契弟咧喺立法会里边咧，可能收得嗰啲非执董多啊，就主动配合咯。 系咯， 系嘛？你睇到噶而家。整个立法会里面的建制派就主动配合咯。 嗯。 是吗跟住你想想那些工程超支上个礼拜我读过条数加加埋埋是超过了1997年之前魏奕迅提出的十大核心工程的总和。 嗯。 当时十大核心工程总共用了香港人1550多万。 嗯。 现在只是超支的数目。 嗯。嗯 都已经超过。 超过了。 喂大佬我哋无厘头俾多咗千几万啊。 嗯。 嗰啲钱去咗边啊去晒嗰啲承建商嗰度。 嗯。 当初合约边个 draft 㗎点解合约 draft 会系咁啊冇人问责。 嗯。 发展局长林郑月娥发展局长陈茂波。系完全冇人问责㗎系。所以你话香港迟早你咪一样同大陆一样囉驱赶低端人口咪就系咁囉。 而家我觉得而家香港。 咁好简单你只要将公屋 cap 咗上限。公屋就是我剛才一路讲由60年代70年代开始发展、 嗯、 就是将令到游水落嚟嗰啲偷渡客、 嗯、 入嚟香港嘅呢啲所谓嘅低技术工人、 嗯、 有个地方然后投入去制造业里面、 哎、 跟住培养出下一代就成为中产阶级。 其实呢个唔 呢个就係香港英国人良政善治同埋英国人你再问一次点解我哋眷恋殖民地就係呢啲咁嘅嘢。 哎呀点会冇。 唔係因为彭定康嗰几个女亦都唔係因为呢个哈里王子或者佢而家订婚嘅呢个经过麦玲玲加持嘅呢位王子。 所以话呢、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亦都冇无缘无故的恋籍。即係呢我觉得呢你睇返香港六七十年代嗰个发展呢全部呢所谓嘅良政善治其实係好简单嘅嘢嚟㗎嘛。根本一啲都唔複雜，一個地方你必定需要我顧之前稱之為低端好、中端好、高端好，佢各有貢獻 嘅。總有呢個咁嘅構成嘅， 總有 一個 構成 嘅。嗱，呢個就變咗納粹思想啦，社會達爾文主義啊嘛。 啊， 就係呢個貢獻。日耳曼民族係最崇高、最叻、最純潔嘅。 嗯。 咁其他人咧就要排除。嗱，呢個就 exactly 就係納粹嘅種族嗰、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 嗯。 共產黨呢種思想，我話俾你聽，唔係淨係佢嘅手法係極權啊。包括佢呢種思想啊，本身已經係有呢種咁樣嘅社會達爾文主義喺裏邊嘅。 所以我覺得咧就幾悲哀咧，就係、是 你講文明，你講仲話呢個大國崛起，大佬仲衰過緬甸。 即係你睇到我哋以前中國嘅所謂嘅無論儒家思想各方面，去到中華民國都好，點會係用一種咁嘅原咁細利純粹細利嘅眼光去睇人嘅價值咧？點會咧？是中共治下之下先至会有一种嘅叫做好似一个暴发户咁啊总言之而家我系高端你系低端哎我而家要驱赶你我就唔理你死活。而最恐怖嘅好似头先阿世良你所讲嘅就係、是、如果中国人大部分人都觉得呢个系冇问题因为我而家唔系低端。我唔系低端所以呢我就希望呢我系一个既得利益者然后跟住呢你驱赶佢对我有益。喂嗱呢一种嘅完全无视即叫做我哋冇格呢个咁嘅价值系统纯粹系一种嘅叫做咩呢弱肉强食嘅价值系统。我觉得而家就喺中共发生嘅。喺中共之下。 成个大陆都系咁嘅。 成个大陆都系咁。 一种狼图腾嘅。 係啦狼图腾咁样。 嗰种定律㗎嘛。就是鼓励人哋增高囉嘛。弱肉强食㗎嘛。 丛林法则。 係啦。所以我就话呢你話文明係咩意思？文明不是將一個死咗咁多年嘅孔子改頭換面，搽粉搽到好似馬騮屎忽咁樣打滾翻出嚟，唔係呢啲唔係叫文明，而係文明係你點樣對待弱勢嗰啲人。 係 呢個先係文明啊！我話俾你聽，就算啊，嗰日我去呢、這個由呢、這個跑馬地舊新華社行去香港墳場嗰條隧道嗰度，咁啊同個導演一齊行過去拍嘢、嗯，我見到。那條隧道裏面大大隻字寫住不准在這個隧道裏面露宿、 嗯、 但是另一邊就是全部是露宿者來、 嗯、 是不是你試下那時候用水去噴那些露宿者、 嗯、 噴濕那條隧道都被人罵、 嗯、 吃完之後都不敢做的已經、嗯、喂大佬這個就是文明我經常說文明是怎樣對待貓狗弱勢過你的人、 嗯、 是不是包括那些基層的人包括那些社會裏面沒有人幫他發聲的人、 嗯、 這個才是文明的代表不是你GDP 起了多少个码头那个码头是不是去了希腊 去了呢個瓜達爾港、巴基斯坦，或者去到吉爾吉斯，呢啲嘢係過眼雲煙嚟嘅，一次政變就冇曬嘅啦。其實係，而係反而你自己對待自己國民裏邊弱勢嗰啲人，唔好話同理心啊，而係你有冇嗰個嘅善治嘅政策。我唔係同你講意識形態，你自己管治不彰，然後就用呢啲咁嘅搞運動嘅方法賴落去低端人口嗰度，喺呢個城市規劃。由五零年代不斷有人提出北京城的城市規劃不應該聽莫斯科尼的專家的意見，一面倒親蘇當年，甚至你記不記得將寶山鋼鐵廠擺在市中心裏面，這個寶鋼搬遷都是講緊好像八十年代的事來的。喂大佬，一個曾經這麼漂亮的城市，一個有城牆完整城牆的城市，我們今天已經看不到，其實大約在一九四幾年它還有城牆，一九五零年代北京城仲係有城牆嘅，幾十年我哋已經見唔到啦。對嗰個古蹟文物嘅破壞都未計呢條數，然後跟住呢個城市規劃嘅失誤，幾環幾環，大佬仲係繼續咁樣起，係冇嘗試改變過。 嗯， 係咪？又亦都有人有人大有學者提出遷都， 嗯， 將嗰個首都搬去第二度。 嗯， 喂，馬來西亞試過啦，係嘛？而家呢個仰光都唔係緬甸嘅首都嚟噶。 嗯， 係嘛？而家呢個吉隆坡。佢另外有一個新嘅地方，就係佢將行政機關搬咗去嗰度噶。 嗯， 馬來西亞嘅首都係咪？好多國家發展裏邊都面對呢個問題。你然後就用一個代罪羔羊嘅方式，咁呢種同納粹德國有咩分別咧？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而家咧，除咗係納粹德國以指戰，即係嗰個思想之外咧，我覺得就係真係最恐怖咧，就係呢個所謂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個字 一個年代， 你唔使講咁長。 係啦。就一個領導人的一個的政治恐懼症發作，就要十萬個的人是因此而受苦受驅趕。 那時覺得麻雀是害蟲 啊， 咪打锣打鼓令到全中國所有麻雀飛到攰攰到冇辦法跌落嚟死咯。 所以我咧 咁殘忍嘅事都做得出噶。 我覺得咧個國歌真係幾有代表性嘅，因為今時今日嘅中國嘅國歌咧，其實真係好有代表性，即係我就覺得好發揮到我哋嘅低端人口嘅心聲， 係 好有心聲。因為點解咧？即係上次西良話我冇唱啊，咁我而家唱一次啊，係咪啊？即係第日有國歌法， 大家錄住啦，低 cap 低佢啊， 國歌法咁咪一齊坐監，到時就點啊捉棋啦，係嘛？ 咁啊唔會嘅，你就可能同嗰啲殺人犯啊、強姦犯囚禁啦、啊。我就同啊呢个何志平啊一齐、 哎。系嗱，第一次唱歌，大家包含包含啊！即系呢个，虽然我有呢、這个， 使唔使俾啲前奏你啊？ 啊，最好啦。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起来，不愿做低端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播出发出最后的号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喂，我改了哪两个字，知不知道？听不听得出啊？ 你个咁嘅普通话同吹细我一样，边度听得出啊？真系 不愿做低端的人们啊！真系而家，我觉得我哋即系中国人民而家咁嘅状况，真系今次嘅事件，你睇到所谓被定义为低端嘅人民，同呢个国歌所讲嘅咪一样咯？喂，我哋已经咩啊？已经到达你最危险的时候啊！每个人被逼出发着。呢、这個最後嘅敲聲啊！喂，天寒地凍，屋都冇，乜嘢財產都俾人，你咁樣粗暴喺三日之內咁樣掉出街，你都唔知執唔執得翻。 同埋我覺得好荒誕，一九四幾年嗰陣時候，大家就話咧，我哋要打倒呢個蔣介石嘅政權，因為佢係騎喺人民頭上，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等等，我哋無產階級要翻身。 啊， 好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候天安門嗰套紀錄片嘅老豆啊！卡馬韓丁的老豆，就寫了一個小說，英文小說，在這個英文在美國的左膠 很受歡迎的，就是寫這個山西一個農村的土改，就是叫翻身，就是說共產黨怎樣打土豪分田地等等，結果打完土豪分完田地的時候，他自己做了土豪，然後他拿回你的田地，然後發展那些地產， 然后你就冇咗块地，你流入城市里面做民工。 嗯， 你个地已经卖咗啦，甚至系俾人规划去发展咗第二啲嘢啦，甚至系污染耕唔到田啦。 嗯， 好啦，你流入城市做民工，跟住而家仲要驱赶埋你，连民工喺城市里面都冇办法生活，变成流民，真系流民。咁我想问，其实1949年嘅革命有咩意义咧？ 冇啊， 除咗造就咗一个皇帝叫做习帝，第二做咗一个贵族阶层叫做共产党。 啊 咁咪屌，仲需要仲需要蒋介石？ 系啊， 翻翻去清朝帝制喎，而家系 系啊， 系咪？所以李飞话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我哋中国人从帝制而来，往何处去？翻翻去帝制啦， 系咯。 所以你应该满清唔知有冇国歌？好似冇啊。 唔知喎，呢个就问喂你咯，你问我你 好似 你历史专家， 嗰阵时冇中国呢个概念啊。 唔系你讲得好啱嘅一样嘢咧，即系话你而家呢个中国嘅情况，老实咁讲，即系。恢复帝制，而家就系一个皇帝，因为一个政治恐惧症，然后要十万人受苦。喂，呢个喺中国帝制里面， 哦，以前 绝对冇问题噶。 咪你哋闹紧咩慈禧咩挪用呢个军费起呢个圆明园、颐和园， 系啊，系一模一样嘅嘢。 结果甲午战争打败，咪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嘅嘢嚟噶。 有咩分别啫？ 系啊， 总之习帝觉得呢个对我威胁，咪喐咯。 哦， 系嘛？跟今次系低端人口就系呢啲嘅进城嘅农民工。 嗯， 咁下次低端人口可能系咩咧？维权人士嘅家属咯。 系啊， 或者佢哋嘅仔女咯。 哦， 已经俾人喐啦。 因为你一出现一啲嘅异议声音，佢个恐惧症又发作噶啦嘛，又 所以我就话之后实会清剿呢班联署嘅知识分子啊。 哦， 我替佢担心噶，真系噶。 哦， 总之揾各种各样嘅理由为寻衅滋事咯。 哦。 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这个其实未去到最扑街的时候的。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讲一下，回来香港 DQ4 的议员被人追讨这个欠薪这件事。